再度人之中，艰苦路我未忘，谁愿问过去历遍几番风雨浪，轻叹苍天作弄人我彷徨。记心里，再度人之初，管我面对是谁，回头是破碎，伴我百般的顾虑，轻叹苍天作弄人，我问谁？心中起跌曾有几千趟，要化作力量在心中激荡，然后自我挑战再存寄望。一生中苦困曾有几千趟，要化作热流在心中激荡，然后望向高处自有盼望。再到你当初，挣扎问我是谁，如回事过去，拨去心中的顾虑，终有千斤百年除，我未惧。再到人